Lesson 13. 第十三课，现在还买得到票吗？听录音，然后回答问题。大卫为什么问那么多问题？ Why does David ask so many questions?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then answer the question. 听说梅兰芳这个电影很好。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去看吧。 好啊，现在还买得到票吗？ 我刚才上网看了，还有票。 我要前面的座位，坐在后面我看不清楚。 我再看一下。哦，还有第一排的票，肯定看得清楚。 太近了，声音太大。 第十二排怎么样？ 座位在中间吗？在中间看得清楚。 太好了，有中间的票。 哦，十点前演得完吗？ 你怎么有这么多问题？你想不想看？ 当然想，可是我怕听不懂。